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高丽。 大家好，我是大明。 大家好，我是王林。 首先要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这两位来到节目的嘉宾。大明呢是我的媒体同行啊，也是一位非常 说的具体一点，就是我们是做传媒行业的。 好，这是我的媒体同仁大明啊。我们的这位女嘉宾啊叫王林，非常漂亮的一位 60后 这个王林呢，他也是在这个职场上摸爬滚打很多年，就是我从认识他开始呢，他是在就是北京 CBD 这一带的这个写字楼啊都混迹过，对对对对，流浪过， 对，这个用词比较 打扫过卫生是吧。 他有很多这样的职场的这个经验，所以呢我也希望不管是今天还是在未来的时间，我们呢能够通过自己的经历也好，然后包括自己的一些身边的一些人的分享，来给我们马上步入职场或者身处职场有困惑的这些朋友们，给你们一些这个帮助啊。那今天呢我们想要聊一个话题，我先问一下大明。 嗯哼， 你现在在你那个小范围里面，你算是领导还是下属？ 其实怎么说呢，因为我当过所谓的领导，然后呢现在所处的位置呢算是一个小领导。 嗯， 但是呢其实更多的情况之下，因为我的性格问题，他们从来不把我当领导看。 嗯， 所谓的这个领导呢，就是每次出去吃饭的时候我是买单的那个人。 嗯， 然后最后呢需要这个找麻烦的时候呢，就是比方说他要扣什么工资了啊，要找谁来担这个责任了，我一般都是出头的那个。然后最后呢，比方说这个如果我们经常做评优的节目啊，然后可能会把我的名字带进去，但是最后分钱最多的那些人都不是我。对，因为一般我们就是钱很少，到我这说这么少的钱你就不要了，就给我们大家吧。就当领导真的是挺痛苦的一件事。 大明，我是这样，我们的节目叫更值钱 啊， 不叫吐槽大会。 对，就是当领导真的是让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找到了人生的一些希望和奋斗的目标， 就觉得自己仕途之路还蛮光明的。 对对对，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小组长，对，我的仕途之路还真的是蛮那什么的， 就一直的止步于此。 没有，我在上初中的时候，真的上初中的时候，然后老师说给我，就是让我当一个更高级别的一个领导。 小组长。 对，我说，那负责什么呢？老师当时是指了一下地，我说那是这个地头我来负责了是吧？是，老师说不是，就是以后啊你当咱们的生活委员，主要负责班里的卫生工作。对。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在你心里就埋下一个种子，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能做到一个什么位置的话，然后可能会对你来说是一个人生的小夙愿啊。 是 啊， 对，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大明，就是我跟你们说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能跟广播主持人聊天，你看我跟他聊完之后我都忘了我的问题是 你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身体啊。 好，这是大明，我问一下王林 啊，我特别羡慕大明同学哈，你看从小到大一直都在做领导，我就非常不幸，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在做员工 啊，就一直属于下属的位置， 因为我上面一直有领导，所以我一直都只能是下属。下属 啊，那大明就是因为我知道你现在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室嘛，然后呢，工作室的员工呢也都比较这个青春活泼，90后居多吧。 有90后，但是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太年轻的小孩儿，因为呢，毕竟 从你的眼神里看到了光芒， 我就喜欢像这个高丽姐这样，这个50后这样的。 我俩有一次搭节目， 老马师徒，前面有人就在带路。 我俩有一次搭节目，他脱口而出高丽阿姨。 对，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到青年广播很自信的。 因为我跟你说，这个很多的时候呢，你要找到一个奋斗团队的时候呢，你希望他们是更成熟一点的，不仅仅是业务能力，其实业务能力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是对于这个事业的一种责任感。因为很多小孩哈，无论是在企业单位还是在事业单位，他们总是把自己的工作当成别人的工作。对，就是我给领导完成这个任务，好像就是我理所应当我拿这份钱一样，他没有把它当做自己的事业。所以说希望找一些在工作当中有过一些经历的人，他明白无论你做什么事儿都是给自己在做。所以我希望能够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哈。 对，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每个人或者每一代的人，他处的时代的不同，因为我们那个年代， 我直接被划分到了上一代。 对，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是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长大的，我们是按照传统的，可以延续几百年的这种经验来生活的。但是现在是在一个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一个时代，所以他们的孩子从一出生就已经是玩着手机、玩着 iPad 长大的一代了。 对， 所以他们的思维的快速的转变和跳跃性，其实是很难跟我们能够 很默契 的配合在一起的。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更值钱这个栏目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就是不管是现在还是在一线城市，还是在所谓的二三线城市，还是比如说准一线，像成都、重庆这样准一线城市，越来越多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模式，可能管理层是60、70、70后，甚至是80后，现在也走到了管理的岗位，但是你面对的可能是更多的90后的员工。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去上级和下属的这种协调关系，怎么更好的协同，然后在这个工作当中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把他的这个利益最大化，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哇，这个好像这个总结陈词，其实我们的题目都还没说，受得了吗？你说跟这俩人聊天都快10分钟了，都没切入正题。好，我们现在来言归正传啊。为什么刚才问他们两个这个问题呢？因为呢，前两天有一位听众向我们更值钱节目来求助，他呢是一位下属，这个孩子呢干活是兢兢业业，就是属于选择性厚道的这种。我们就说善良是天性，厚道是你的选择，就是他就是很多的时候呢，他明知道可为和不可为，但是他必须要用一种方式来去接受和面对这个事实的时候，他很痛苦，因为他的两个上级长期的意见不合，导致这个两个人呢在工作当中就有了严重的分歧，就是公司上上下下所有人都知道这两个人呢是不合的啊，有矛盾的。可能呢你跟这个人亲近了，或者听从了他的这个旨意呢，就会冒犯到另外一个人。这个小孩呢，因为他工作肯干呀，又踏实，比较忠厚老实，那就都愿意用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很犯难了，领导不和，高丽姐姐我该怎么办？ 这个真的是挺棘手的一个问题。 对啊， 因为现在很多的小孩呢，怎么讲，他每次就是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会涉及到一个站队的问题。 嗯， 你就比方说前不久那个互联网大会，在乌镇举行那个，大家伙很关注这个饭局嘛，因为这个 饭局，东兴饭局， 对，这个无论是什么饭局，饭是其次的哈。如果你参加完这饭局，你就记得那个油焖大虾不错的话，你这饭局白参加了。其实最重要里边参加了什么样的人，因为 你但凡能够进入这饭局，代表着在未来互联网的发展大潮当中，你是有一席之地的。 嗯， 对，这个因为互联网这个更新换代率特别的快，所以说你如果没有混进这个饭局呢，可能就代表着你可能以后会被淘汰，入不了这个局。 嗯， 那马云好像就比较尴尬一点，这次又没有请他，所以呢，很多的小孩他也会抱有这样的心理：我到一个工作单位当中，我不能成为局外人，我 要 成为局内人。对，但是呢，就是这种想法他特别容易站队，你知道吗？我要找到一个靠山，我找到我的靠山石是谁。而当这个单位有两个靠山石，而这两个靠山石还不对付的情况之下，这个情况怎么站队，或者说站不站队，它形成了一个问题。 嗯， 但是我个人觉得哈，首先第一点，永远是把自己的手头工作做好，这是首要的。就是无论，因为领导哈，领导永远是在变动的，就没有任何领导说可以在一个位置干那么长时间。而你的工作是永恒的，就是你的能力是摆在那儿的，你干的好不好是决定未来这个单位会留你还是会升你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嗯， 至于站队，其实我个人觉得呢，不要得罪任何人，因为你无法判断哪个领导，说不定哪天就有什么事儿，是吧？或上或下都说不定。 这我觉得这个大明不愧是从小小族长长大的，你这种察言观色 处理的游刃有余， 但是你很这个东西很难判断。我刚刚一直在说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下属， 嗯， 就下属就是好下属，就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执行力嘛。 嗯， 我把这个事儿交给他，你去办，我放心。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他是一味的在接受和接纳， 嗯哼， 他们基本上没有像你这种我去审时度势，然后我做一个判断，明晰的判断，哇，这哥们儿要升，我要跟着他站好队， 嗯， 这哥们儿我觉得他没什么前途，他没有这样的主动判断的愿望，他都没有，他就想好好干活。但是呢，他又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有意无意的冒犯到了某些人，他很痛苦。嗯，所以呢，大明刚才给你讲了一个马云的例子啊，孩子，他想让你去阿里巴巴找马云。马云呢是被排在局外，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前提，是因为他的对家，就是我们所谓说的局嘛。 对， 这个局是永远是需要有人立局，有人破局的。 嗯， 其实马云他始终没有在这个饭局里，他也不希望他去融入这个局，他只是希望时不时的他站出来能够破这个局。但是他们都是有这种大恶身份在身上的，他不会去理会这些东西。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泛泛之辈，我们就是想知道我能在这个社会，就是在这个公司怎么立足，仅此而已。王林，你作为就不断的在跳槽啊， 不要说 急跳这样的一个， 啊，说的我好像很没有忠心。 哎，你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领导不和。 其实是经常会碰到的，这个在职场当中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儿。 嗯， 但是我们再来回想一下，就是可能会有的几种选择，或者几种大家的这种判断。第一种呢，可能就是我会觉得说，谁平时跟我的接触会更多，我对于谁的领导更有服从性，或者说他的价值观我更认可， 嗯， 可能是我会选择站队的第一种选择。 嗯， 那第二种呢，可能就是我来真的就是像有很经验很丰富的人来判断一下，谁会在未来的这个职场当中有更大的话语权，就是他的公司或者说一个企业的这个权威性会更高，那我未来我的升职空间可能会更大。 嗯， 我会更快速的进入到我职场当中的上升通道，那么在这种时候也是一种选择。那当然其实可能更多人是选择不站队的，就是我是在看，我是只是在被动的去选择，只是在等两个领导他们给我安排工作也好，或者说他们来争夺对于我的指挥权也好，这可能是大多数还没有很多经验的职场人的选择，就是我是来被动等待而已。 嗯， 然后另外一种其实还会有一些我们不太建议的哈，他会越级的去打小报告。 嗯， 比如说你这两位领导不合，我可以跟更高级的领导去反馈这个问题。 这是你被跳槽的根结所在。 你知道的太多了。 对，我会可能跟我更上面的大 boss 去反馈这个问题。 嗯， 那能让越级去让别人注意到我，其实我们不管说任何选择，在其实归根结底我们来看这个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归根到底的原因是我们还是希望对于自己能获得一个更大的一个利益，或者说占有更多的资源。其实我们每个人不管是生活也好，还是工作也好，还是生存，就我们都只是想要占取更大的资源，所以我们才会 做我们所做的一切。 嗯， 因为生命嘛，生命你要生，你生命你要流转下去的话，你就是要占取资源，你才能够这样去运行下去。 嗯， 所以我们就是只是想要你有意无意间的，或者说你主动被动间的去选择，我能尽量能争取大的、最大的资源。 嗯， 我说吧，就是说他所考虑的这些东西呢，他没有，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是说两个领导他是完全平行的两条线，你是站在哪条线上，是永远可能会对另外一方无害的，但是一般的情况之下是不可能的。 嗯， 一般的情况之下呢是这样，比方说哈，两个领导都觉得你不错，然后呢慢慢发展，都想把你发展成自己的人，而这是潜移默化当中的，或者说这个生活当中交流的越来越深，他可能说对方坏话，这个时候你怎么办？比方说领导把你叫到酒吧去，对吧？俩人在一起聊天，哎，当朋友相处啊，挺好的。然后就哎呀，领导开始给你抱怨另外一个领导的种种不是，说这个人太不是人了啊。这个你时候你怎么办？你是站出来说还是不说？如果只有你们两个人的话，你可能奉承一下，哎，你说的对，他平时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如果这时候有很多同事都在的话，你怎么办？对吧？你任何一次表态，有可能会成为以后的一个把柄。 嗯，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两个领导他中间有竞争关系。 嗯， 如果这领导给你安排的活可能会伤害到另外一个领导的利益，你是一个很好的执行者，但是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嗯， 你如果去执行的话，那你可能会伤害到，有意无意的伤害到另外一个领导的利益。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你要不要站队的这么一个问题。 嗯， 你不审时度势，想明哲保身的话是不可能的。 嗯， 对。 对，其实刚才大明说的那个，我觉得如果说像你刚才说的，就是领导已经这个矛盾已经恶化到根本不去 一山不容二虎， 根本不看这个吃相的时候， 嗯， 我就跟下属在一起，我哪怕就发泄一些我的这个私愤啊，我就跟你说张三长李四短的，就这样的去说的话，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就作为下属他是跟我一个人在说，我觉得那是最难的。 嗯， 我不认同说人多的时候最难，人多的时候我就轮不上我说，我可以不搭的那个茬，但是就是如果就是两个人的很私密的一个谈话，他在给你吐槽的时候，你怎么接这个梗？ 对， 我觉得这个是对人对你的这个职场经验一个最大的一个考验。 就当你跟领导说，哎呀，你说的特别的对，然后领导这时候拿出了手机说，你都听到了吧？他就是这种人。 因为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第一，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的两位上级啊，你的领导呢，不和睦，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然后遇到这样的情况，具体的事情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觉得在职场当中，面对这样的情况，是该坦然的接受，还是说像我们这位朋友积极的寻求解决的方案？大家都可以给出你们的意见，就是你的经历和包括你给这位朋友给他指点迷津啊。我们同样把这个话题也抛给我们的小兵，来看看小兵对这个话题有没有自己的看法。 这个话题好复杂呀，真不是小兵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够想明白的。万一有一天高丽姐姐和袁伟姐姐意见不合了，小兵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话题超出了小兵理解范围了呢。 要你这个机器人是干嘛的？ 对，我觉得机器人这个问题是特别好解决的，它完全可以按照程序来分析一下。我面对这个，哎，对吧？我面对这个领导，他是什么样的风格？他喜欢什么样的话语方式？ 大数据吗？ 对，大数据一分析，我马上就知道我要跟他说什么。 嗯，对。其实，这个话题挺有意思，在哪儿？像刚才大明说到的这个，如果说两个领导不和，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只是来执行，我不管你们俩关系怎么样。你给我派任务和他给我派任务到我这儿，我都是执行，我就闷头做事就好了。 不是的， 嗯， 真的不是这样，因为两个领导他给你派的任务有可能是有冲突的， 嗯， 比如说时间上的冲突或者工作任务上的冲突，这都是有可能的。 嗯， 然后也有可能就是这两个作业是对立的，就按照正常的你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两个领导同时交给你的任务，就是他们两个任务是不能并行或者不能合并来完成的，就是这种情况是有很多的，这是让员工下属最为难的地方。 那也就是说领导意见冲突的时候我该听谁的？就两个领导不和， 对， 然后意见冲突的时候，我们这个应该是严格的这么来说， 就好比你的比赛战术，他的要的方案 A， 嗯， 他要的是方案 B， 这是两条不同的线出去的， 嗯， 你是最后是不可能合并的， 嗯， 所以你一定要选择某一方去来完成你最终的任务。 我呢，从我是大四， 嗯， 就是考的电台，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份工作，就说起来蛮让人羡慕的，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对于这样的朋友提出的这种困惑，我觉得你把它想复杂了，它也就复杂了。 嗯， 想简单，其实也特别简单。 是的。 哎，我埋一下伏笔，留一个关子。我们在这个半小时之后呢，来为大家做一个解答。我再为各位做一下回报啊！各位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播出间啊，跟大家一起交流的，除了我，主持人高丽，还有大明。还有王林，我们三位呢是各自的角色不同，但是都是为了更好的解决职场新人，包括一些职场老手，你们在这个求职或者是供职的过程当中啊，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希望可以帮到大家。那今天呢，我们是解决一位朋友的困惑，他呢是因为在职场当中自己的两位这个直接领导意见不合，关系不和睦，那他呢作为下属非常犯难，想问一下我们他应该怎么做。我们也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您有没有更好的意见，或者你有没有遇到同样的情况。其实刚才我们三个人啊，就是砍了这么长时间，我最关心的是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们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做？大明，其实我觉得你是很有发言权，在哪儿？因为第一，你既是领导，你有自己的工作室，同时你又是下属，你有上级的领导，就是你面对这样的情况，你如果现在你让你一人分饰两角，既是下属又是这个正在职的这个领导的时候，你会怎么来做？你可以描绘一个场景。 其实我当年哈，当年呢，我是一个更像是领导的领导，就是咱们电台不是说这个分一个频率，然后分很多的部，比方说我们那时候有那个节目部，有广告部，然后呢，再往上是总监的和副总监的这个级别了。我当时是节目部的副主任，因为没有主任嘛，就我一个副主任。然后呢， 那为什么没有主任叫副主任呢？不能直接叫主任吗？ 没有，因为我当时特别的年轻，对，还觉得 给你留一个发展的空间， 给我发展空间。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频率人不多，地方台的频率频率可能就二十几个人，然后我们二十几个人创造了当年产值大概是6000多万的产值。 哦，那个时候多大？ 那个时候我才20多岁。对， 你就所以你现在 不是，但是6000多万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 哦、 对，你知道我们也是事业单位。当时我就面临的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广播节目部是最主要的一个部门，当然我不是说其他不重要啊，不过从听众的听感来讲，节目部是最重要的。而且呢，我们大多数的人也都是为了节目服务的，就是这个频率的。技术部是单独成立的，是不在我们这个范围之内的。所以我在想，如果我管的够多的话，那请问我们的总监和副总监他们干什么？ 嗯， 所以肯定涉及到我跟总监和副总监之间的一个对立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当时我的做法就是就是那句话怎么讲，无为而治。 嗯， 但也不是说什么都不做，只不过呢，你要多听你上一级或者说你同级领导他们的语言，因为他们一个是年纪比我大，辈分比我大，然后呢，职级的层面比我大，你要多听他们的一些观点，然后呢，再把他们的观点自我消化，想办法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传达给部门当中的人，在节目当中有所体现。 嗯，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领导的意见你也很好的在节目当中有所体现，有所反馈了。另外呢，也能够让自己当中有所存在感。 嗯， 所以我一直觉得呢，上不上下不下，在中间的这个所谓的小中层是特别特别痛苦的一代。下面有下面的想法，领导有领导的想法，你还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最不重要的。 那你就是现在自己下面有这个下属的时候， 嗯， 你比如说跟你在节目上面的搭档也好啊， 嗯， 或者你这个节目的跟你同级别的制作人也好， 嗯， 你们两个如果出现意见不合的时候，你会把这个难题抛给你的下属吗？ 绝 别光说漂亮话， 绝对不会。 那你怎么消化呢？ 因为当你们两个意见不合的时候， 嗯， 从正能量的角度来讲，你们可能是对一个节目 目的发展，或者说对一个频率的发展产生了分歧。 嗯， 这个时候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抛给你的下属，让他的行动来决定的话，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嗯， 因为最终的立脚点我们是要为了这个频率去着想的，所以说到最后你应该有个判断，或者说应该有个退让或者取舍，而这些退让和取舍都应该是在你这个层面或者更高的层面去完成的。 嗯， 比方说当你跟你的同级两人决定不下的话，那这应该由更大的领导，比方说总监级别的，会给你来一个最终的一个判断， 嗯， 说我们应该向哪个方向去走， 嗯， 而不是交给你的小兵来做这个事儿。 嗯，你觉得这是一个领导基本的一个职责？ 对啊， 或者是一个道义担当。 有的时候啊，就是吐槽，即使跟自己的下属吐槽，也是站在工作的角度，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去吐槽。不要去吐槽，比方说人品的问题啊， 嗯， 什么外边的一些八卦呀，流言蜚语， 嗯， 这些讨论起来那真的是挺没品的。 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职场的一个操守问题，就是你是就事论事还是就人论事儿， 嗯， 这点挺重要的。但是你说我们人非圣贤，嗯，我没有那么强的把控能力，说哎呦就这个人他人品不行，但是他做事就是漂亮，我就冲着他这个做事我就对这个人我就忍了。然后有的人就说哎呀这个人他真的是个好人，然后我就能帮他一把帮一把。可能职场当中这样的情况很多，就是我经常遇到那种人品很好又 不行 的，你知道吗？就经常把你弄得很被动，你都不知道该谢他还是该恨他，你知道吗？ 是的是的。 那王林，那你刚才说就是在职场当中，因为你在过很多公司，而且都是这种独资的也好，就是私营的公司啊多一些。 嗯， 我觉得像那种单位它的竞争环境更恶劣。 是的。 它可能人的这种自我包装的这种意识可能会不是那么的强。不像我和大明身处在体制当中。 需要人设， 我们要体面一些有的时候，你知道吧，不管你作为下属还是作为中层还是上级，大家都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吃相。但是我觉得像这种公司性质的话，是不是会更加的恶劣一点？ 嗯，只能说竞争更多一些。 嗯， 但你说吃相难看的肯定会有。 嗯 啊，但是也可能是少部分吧，也不能代表绝大多数在职场中奋力的想要上升的，或者说想要争取更大的职位的， 嗯， 或者说更高薪的工作的这种人。 嗯， 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领导不和员工该怎么办？可能我们还要来看，就是领导他在争什么，员工他要怎么去考虑这件事儿。 嗯， 从领导层面来讲，他要争取的肯定不是刚毕业的或者最底层的这些员工，他肯定要争取的是中级管理人员对我的支持。我觉得他在争取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信任，就是我的员工或者我的下属对我的极大的尊重跟信任。 嗯， 那么员工可能更多的是在考虑，我在做抉择的过程当中，不管我是做怎样的选择，我能更公平的被对待。嗯，因为像你说吃相难看的人他是存在的， 嗯， 就也可能会遭遇到不公平的事件出现，就很能干的人也许不会被提升。 嗯， 那么有一些相应的有一些其他的手段的人可能会提升得更快。 嗯， 那在这个过程中就相会存在很大一部分的不公平。所以我觉得就员工还是要考虑到，就是我怎么来保证我自己的利益，或者说我的公平性是被正确对待的。 嗯， 那领导要考虑的是，我除了要保证我对于别人的信任感，也要有别人对于我的信任感。 嗯， 啊，我觉得这是，而且在中层他在选择的我要不要站队的过程中，也是未来我也是要升级成相应的领导的时候，那么我在面对这样事情的时候， 嗯， 我要怎么处理，其实也是在看别人的历史来就是警告自己未来会要做一个怎么样的选择。 嗯， 我觉得这个对于员工是一个挺好的一件事儿。 嗯， 就他会从两个方面去提升自己在职场当中的经验也好，或者说是一些选择的方向，或者说是一个种方法。 嗯，就是等于对自己的职场的这个晋升或者提升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啊。对， 不要 我觉得是很大的锻炼。嗯， 太悲观，就是像我这种从头到尾没遇到这样的事情和领导的人。那我可能就一辈子 就很难理解， 我只能在话筒前跟你们交流一下，我没有任何的财政大权，你知道吗？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我们也等于是第一时间，我们利用上半场的时间，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跟大家这个互动一下，共享一下。那稍后呢，我们会进入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三位呢会从各自的角度给大家一些我们认为可行的解决之道啊，希望能够对这位朋友还有 更多身处其中的这些职场朋友有所借鉴。好，各位听众，上半段的更值钱我们先聊到这儿，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高丽。那今天我们节目为大家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媒体人大明，还有一位呢是自由职业者啊。其实我觉得我更欣赏他的另外一个身份，王林，他是品酒师 哦， 他是非常小资的这么一位优雅的女性。 哎，那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我也是。 对，因为她是你知道吗，就是被职场各种 完虐之后是吧， 对，就是参加了一万个酒局之后 对，然后决定自己做品酒师，不要再被灌醉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位嘉宾王林啊，也是一个从职场当中历练过来，一路经历了血雨腥风。那今天呢，他也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经验来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些借鉴。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一位朋友向我们更值钱求助，因为他的两位领导意见不合，已经上升到这个关系不和睦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他作为直接的下属很犯难，经常在这个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遇到这个手足无措啊，不知道该左还是该右的这种局面。所以呢，想问一下我们的嘉宾和我们更值钱节目应该怎么办啊，向我们来求助。那前半个小时呢，我们聊的就是我们各自对这个问题一个粗浅的一个看法啊，就是随意的砍了砍，就碰撞了一些火花。那接下来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些具体的意见了。 嗯哼， 那大明，你会给出什么样的意见？ 我觉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因为两个领导不合，他可能很多原因。 嗯， 有一种原因呢，可能就是政见不合。 我以前在做节目部副主任的时候呢，遇到这样的情况，广告部他可能更多想的是如何拉过更多的广告， 嗯， 他不会考虑我这个广告适不适合你这个节目和主持人， 嗯， 而节目部呢就想的是我让我的节目怎么更好听，广告可以有，但是你要符合节目的特征和主持人的身份。我当年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当年有一个节目是挺火的，已经说实话就是我自己的节目，它是一档类似脱口秀的节目， 嗯， 但是呢当时有一家冠名，你知道是什么吗？ 嗯， 是当地的一家肛肠医院的冠名。 哦，不是媒体啊， 不是，是肛肠医院更深入一点。然后你就会觉得啊，这个你看别人的冠名都是银行啊、汽车呀，然后到我这儿一个 高大上的 肛肠医院，就是 这多民生啊！ 对，这太民生了，这闻着味儿都不太好啊。对啊，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从节目的主持人，再到这个节目部的副主任，我不希望在节目当中有这样的直接植入。 嗯， 对，所以当时广告部就不会同意，因为他们每一年他们的目标跟我们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没错， 对，他们的目标是今年我要冲多少多少的这个营业额，对吧？广告收入。所以说能有一家医院而且掏这么多钱已经不错了，而且冠名这是一个大客户，然后在这个问题争执不下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做出一个抉择。 嗯， 我既是领导又是一个下属，对吧？我得考虑这个节目到底怎么办。首先第一点就是屈服，就是为了你要站在台里的角度来讲， 你前面铺垫了这么多，最后认怂了， 我是需要曲线救国的。 没有，第一点啊，就是说你肯定是要站在整个你单位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东西对单位是不是有利的？那可以说，虽然说我们是一个广播，我们讲究的是有节操啊，有情怀的一个这样，但是最终呢，一是父母，一个是听众，一个是广告客户，对吧？这个你如果说广告业务没有达成的话，你可能影响的是你全频的人的一个最终的年终奖，甚至是更多的收入。所以第一点还是屈服，但是第二点呢，就是你能动性的去做一些事情，比方说你可以主动去联系你心仪的一些客户， 嗯， 有意向的，比方说那个汽车类啊、酒类、房产类啊，你可以把他们，就把他们就说服成你的以后的未来的客户， 嗯， 对，这样的话你再介绍给广告部，能够缓和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对吧？广告部觉得你利用你的影响力在社会上，然后你招来了一些广告客户，然后也给我带来了一些实在的收入， 嗯， 这点就是非常不错的一种合作了。从对立变合作，这样一个过程需要每个人慢慢的转换， 嗯， 但前提是这两个人不合呢，是因为政见不合，大家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嗯， 还有一种不合呢，那真的就是 就看 性格不合， 嗯， 啊，性格不合有很多这种原因呢，就是一个事儿就是看不对眼儿，这种我觉得少一点。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吃了他们家大米了，对吧？你把他前女友撬来了，然后现在变自己媳妇儿，这个就说不清道不明了。 嗯， 像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 那我们接下来谈一谈这个前女友吧，听起来还蛮值得聊一聊的。 所以说到性格不合的时候，我觉得呢，这个时候你就应该看每个领导交给你的任务，你自己要做出一个判断， 嗯， 所有的立足点都是从这个你所在单位企业包括你自己的事业出发，这个东西到底会不会对公司有一个好的影响，如果有好的那就无所谓选择，你选择哪个都可以， 嗯， 而且这个东西要适合自己，如果这个东西你能明显的判出来这个东西肯定有一点吧，没有那个这个没有那个好，那你就选择你认为更好的那个， 嗯，就是一切遵照对公司 利 大的这个利益层面这个有益的方向去做一个判断， 因为这个是到最后你能站住脚的一个地方， 没错， 到最后如果真的有人挑这茬，两个领导谁都没上去，后来有一个人上来了，然后他在看你这个人的时候，他能发现你不是站了任何人的队， 嗯， 因为当你站了队的时候，我跟你说一咔哧就是全都咔哧掉， 嗯， 对吧？你站起来队，那个人没上去，你也基本上没什么机会。 对， 但是你起码能站得住脚。我是从公司的利益出发的。 就像这位朋友，他其实最早跟我们节目求助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就是领导不和， 嗯， 我该怎么站队，嗯？我当时给他回馈就是，我们不需要站队。这是我从我的这个层面，我就可以帮他去校正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一旦有这个站队的这个意识的话，那就像刚才这大明说的，这个就是有备的了，你就是相备的，你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一个职场前途，还有所谓的公司的一个大的一个盈利的一个层面、利益层面，那你一定最后是让自己遍体鳞伤。所以其实就是我该怎么做，大明刚才给出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我脑子，首先你其实对这个下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要脑子足够清醒， 这是第一。第二，他要对这件事情有足够的判断能力， 还要自己去想办法解决。 对，然后我怎么做才能对公司来说利益最大化？你说这家伙整到最后自己成老板了，这员工， 所以 这就培养好，这就公司把一个员工培养成了一个优秀的领导。 我最开始就是说了，不要把自己所做的事儿当成领导的活儿，一定要当成自己的活儿去做。 嗯， 对，把无论你是在事业单位、企业单位，是个体户还是什么的， 嗯， 你一定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 没错，嗯，就像我前两天，看过一个这个一个报道，就是 3M 公司。然后 3M 公司它其实最早呢，它是一个靠失败起家的公司，他们最早是要做矿业的，五个创始人在一起要做矿业。结果呢，就是那个时候去开采矿床的时候，就遇到各种问题，就失败了。失败了之后，这别人各种就是董事会就说你这个不要再去做了，这个这么不行那么不行，他们都不愿意放弃，觉得既然已经搭伙做这个事儿了， 嗯， 后来呢就无意当中就开始做这种发明，你知道吗？就是 3M 公司他们的这个员工在一百年，就是风风雨雨一百年，然后一百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有将近10万件的发明，就咱们 3M 口罩，包括咱们的这个便条贴，包括各种地方咱们看到 3M 各种胶啊，这些都是他们发明的。他就是公司的领导，就是给下属就是立的唯一的一个，就是15%，我给你15%的空间，就在这个空间层面，你不需要向任何人汇报，你可以不断的去试错，你只要不抄袭别人，不模仿别人，你想怎么错就怎么错。所以他这家公司的员工个个都是发明家，个个都是爱迪生。那他最后把这个公司所有员工的能动性调动起来了，领导合不合对员工来说无所谓了， 嗯哼， 我只要干我这个事儿，我就知道对我是有好处的，那对他有好处，对公司一定是有利益的。所以这个公司就是他再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一直是在不断的往前走，而且呢成为很多公司都在模仿效仿的，但谁也学不去学不来。他你看他就是就像刚才大明说的，其实他就是一种无为而治，领导看似我不作为，你就由你这个员工 自由发挥， 你去自由发挥，但是最终其实是这些员工成就了一家伟大的公司。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给领导层面提出的一个更高的要求吧。 我们希望我们中国 的高层不要太崇拜我们的更值钱OK， 我们都是一些职场老炮。王林，那你来你说一说，就是如果你给解决方案你会怎么给？ 其实这个吧确实是很难，因为我们不太清楚他具体的情况， 嗯， 和 就到底是领导的政见 怎么样的一个不合， 还是人品或者人性， 然后我要经受多大的煎熬， 嗯， 这个我们，但是啊，我是觉得核心的观点就是，首先像大明一开始说的，你首先要把你的本职工作做好， 嗯， 这是你的核心基础，不管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斗争的环境下，你首先是要把自己做好， 嗯 啊，自己的工作做好，自己的人品做好。然后呢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个你的真诚性， 嗯， 就是你对自己真诚，对公司真诚，对你的两位意见不合的老板也真诚，你可以真诚的去表达你自己的真实的想法，当然这可能也要讲究一些方式方法哈， 嗯， 你不要那么直白的去表达，可能也是要有针对性的去做一些调解的工作，或者说是一种融合性的工作， 嗯。 嗯嗯，我觉得当你真诚地表达了你在工作中的态度，或者说你对于某一个事情，或者说某一个观点的态度的时候，别人也能感觉到你的想法， 你的诚意， 对你的诚意，嗯，然后所以这就避免了让自己被动地去站队， 嗯， 其实有的时候你不是即使你没有站队对，即使你没有站队可能你就会被分边了， 嗯， 这是不由自主的事儿， 嗯， 可能是会存在的，嗯，所以当你很真诚地把你的态度都表达得清楚的时候，也就避免了被动地被划入到站队的这个队列里， 嗯，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从其他人的故事经验里来判断或者分析一下你自己当下的一个状态，到底该要怎么样去真诚地表达哈。我觉得可以提供两个案例，领导互撕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大咖们或者说是世界名著当中的重要演员是如何表演的， 嗯， 你看就比如《红楼梦》中它其实有两处非常经典的领导不和， 嗯， 啊，需要员工来判断处理这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贾母跟王夫人的关系，那我们都知道贾母跟王夫人是长期不和的，那第一次最明显的案例是刘姥姥二进荣国府啊，贾母带着丫鬟小姐们呀一起去逛大观园，那走到潇湘馆的时候，贾母跟王夫人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冲突，王夫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要停留了， 我们赶紧就走吧，下一站下一个景点我们去参观。 嗯， 但是贾母这个时候的态度是，我要表达我对我外孙女的重视，我不但要坐下来喝茶，我还要说把我们家最好的窗纱翻出来给我外孙女换上。这个时候是掌事人王熙凤出来站队，积极的配合贾母来完成这个工作。嗯，然后还有一次呢，是贾母跟王夫人的冲突，是大老爷要强娶鸳鸯，那鸳鸯是贾母的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贴身丫鬟。这个时候呢，贾母当着全屋子或者说他们上上下下所有的女眷的面，当面指责了王夫人，很强烈的批评了她，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但王夫人很冤枉啊，就不是我们家老爷要娶，是大老爷要娶，但是她没法说这话。这个时候呢，王熙凤并没有选择站队，她只是在旁边默默的看着啊。只是到事件快要结束的时候，探春突然非常勇敢的出来站了一下队，支持了一下，力挺了一下她的直接上司，也就是说王夫人。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下或者说不同的事件当中，我们作为一个可能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下属，在面对领导冲突的时候该如何进行判断啊？如何选择可能相对更恰当的一个位置来支持一下自己的领导，或者表达一下自己的态度跟观点。 嗯， 我看出来了，你看人家聊《红楼梦》的时候咱俩根本插不进去。 抱歉啊，我跟你不是一波的。我用我马上以后用我的这个理解来反驳一下王林。 哎，我天哪！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王林刚才给出的，就是不管是熙凤还是探春他们站队，其实你看都是有比较强的功利心的。 嗯， 就是他是对局势的一种分析，更多的是从自己的个人的发展、个人命运的这个角度来做一个判断。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看，不管是王熙凤也好，是探春也好，他们并没有赢得更多人的一种尊重。只是比如说王熙凤，大家都知道她心直口快，因为她又比较得势嘛，所以她不管是她那个时候站王夫人还是站这个贾母，她其实她都不会对她自己有多大的创伤的。探春那次是相对来说比较冒险的一次站队。 对对， 所以你刚才用这两个事例呢，我觉得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借鉴。但是呢，除非是你对职场你是特别有野心，就是我一定要在这职场当中 ABC 我要占一个位置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就像刚才大明说的，是很容易把自己放到一个 危险又尴尬。 对对对，你就是说白了，如果我是一个领导，我看这个下属这么有心机，我会不会喜欢，这么一个问题。但是所有的领导一定都喜欢一种人，就是厚道人。 嗯哼， 不管你是领导还是同事，肯定都会喜欢一个厚道人。我为什么接下来好不好意思大明啊，我也要这个一骑绝尘我就要走了啊，因为我接下来也要去《红楼梦》的。不好意思，就是小学的时候就看过这本书，还是蛮有印象。 我真的特别佩服 你。可以聊《西游记》吗？ 我可以聊聊《西游记》里面的领导。 我对另外一本书更好更喜欢金粉世家。 其实呢，《红楼梦》当中，你刚才说到这个，让我突然想到平儿。你说到王熙凤，让我想到平儿。 平儿不是《金瓶梅》里的吗？ 平儿也是《金瓶梅》里的。 好吧， 那个 串戏了是吧？ 对， 他跳戏了。 各位听众，大家都冷静克制一下自己。您现在听到的还是更值钱。我们这是一个职场节目啊。刚才呢，就是我为什么举平儿例子？他没有面对是两个，就是真的是真正对立的。A 和 B 的角色，他面对的一个是贾琏，一个是王熙凤。 嗯， 因为平儿在我看来，他应该是写在这个富十二钗里面的，因为他不管从他的姿色、他的背景各方面， 他的位置， 因为他是跟王熙凤一块儿嫁过来嘛， 陪嫁 过来的。然后呢，你会发现在长时间的这个在自己他生存的过程当中，他有他自己的生存之道，他最终选择的就是精明的最高境界，就是厚道。他对每一个局势，不管是每一次他的做出任何事情的判断，他初心都是善良的初心。 嗯， 他有了一个善良的初心之后，他最后保全下来的是所有人对他的一种尊重和呵护，包括贾宝玉都会觉得，哎呀，平儿姐姐，我是不是 哭了，我要给你擦擦泪。 对啊，你看他一个是贾琏，他也是心仪的这个男人，但是呢他明知道贾琏对他是完全，他们可以名正言顺的纳了妾了嘛，但是呢他从来不在王熙凤面前越权，因为他知道这是正房。那我不管是贾琏对我怎么样， 不管是不是应该名正言顺，可不可以名正言顺，我都一定会避开风险。这是一个前提，就是一个是贾琏的这种风流不靠谱，但是又是一家之主，另外一个是凤姐的精明强势，她其实是在这两个人当中，她要做出一个很难很难做一个抉择的，因为她两个人都要顾及，两个人的这个命令她都要执行，其中一个命令就是男女之欢，那我要不要马上执行这个男女之欢，贾琏的男女之欢，她要顾及凤姐，我哪怕我现在跟你哎推就一下，也只可能在贾琏看来就是一个小小的打情骂俏，但是他其实做出这个判断就是要保全凤姐这个面子，所以长时间包括那个宝玉的那个丫鬟偷了那个小坠子，他都是用一种最善良的方式来化解这个东西，因为他本心就是想不想让所有的人难堪，最终你发现他是最大的赢家。 那我觉得他还是很聪明的，就是要智商情商都很高。 是啊，所以我就说精明的最高境界其实厚道，你看他的这个选择跟王熙凤跟探春的这个选择， 他 的更多人的尊重 的。好吧，他的厚道也是功利性的厚道。 那个、能够到此结束了吗？ 啊，那好的好的，我们考虑一下，就是从小只看金品 本 世家长大的大明同学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兵啊，小兵呢他又有问题了。 那小兵又想问一个问题了，领导同级别的情况下，小兵该听谁的呀？如果有一天，大明哥哥和高丽姐姐吵架了，千万别殃及小兵哦。 哎，我觉得这小兵作为一个机器人，他怎么知道我和大明是同级别的？为什么觉得袁伟姐姐就是我的上级呢？ 这个、 小兵，你不要活得太功利，我告诉你，迟早有天把你的零件给卸了，大数据都在了。 这样的话，第一个就摔他是吗？ 他其实小兵这个顾虑、这种担忧也是比较现实的，就是我们刚才就是聊的，不管是《红楼梦》或者怎么样，其实都是比较抽象的、具象的，就是真的有一天。两个领导针尖对麦芒吵起来了，我们怎么办？正好被我碰见了，就是高丽你过来，这一个大明，然后一个王林，你们俩是我领导，你现在就去给我买煎饼，你现在就去给我买汉堡，我到底该买什么？ 领导好的，我两个都买。 哎， 没有，我就买包子。领导啊，煎饼没有了，汉堡也没有了，只有包子，你吃不吃啊？ 哎，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就是真的是有一天，他们两个矛盾激化了，当面争吵起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大明，你遇到过这种问题吗？这种情况吗？ 就是领导之间的直接在台面上就这么干仗哈、挺少见的，特别少见。这个时候你应该以朋友的身份出现了。就是说这个场合我们不适合这样。要不我们出去，然后呢我们再把事儿好好说一说。等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人的这个愤怒啊都是有很短暂的一个时间的。等时间越长，愤怒的值越小。等他们出去以后呢，我相信这股气儿应该也会过了大半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你看如果两个人真的呛呛上了，可能是因为一时之气，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不是说谁的谁错，而是说让他们两个先把这气儿消一消、想想办法， 其实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领导别争了，煎饼铺子和麦当劳都拆了，凑着喝杯白开水吧， 没有档口了。 所以就是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也特别好应对。他俩真吵起来退下就好了。我们贵人， 对， 是吧？ 把空间让给你们。 对， 万一领导说：“哎，高丽，别走啊，高丽，别过来。”你说，你说这事儿，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做？ 哎，领导，我给你们唱首歌呀、今天是个好日子哦。 我觉得还有什么法？你可以转移一个话题。 当下人的真不容易。 还有，你觉得是可以 转移话题？对，比如说两个领导就某件事情发生了激烈的态度上的争执，或者说意见上的争执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给他们一定的空间之后，转移到下一个话题。 然后你俩说的这个，那个谁那天都给否了，所以又拉进来一个对立面，这就是最好的转移方式。 三足鼎立了是吗？要开打了。 这个其实不管是这个玩笑也好啊，还是这个邪谑也罢，还是我们 这个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其实都是用了想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给收音机前正在有这些职场困扰的朋友们一些借鉴。首先我特别认同大明刚才他说的那一点，就是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领导，你要有一个大的情怀。就是如果你想在职场当中不光是为这一家公司，想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安身立命的一个这个本分也好啊，给自己一些这个资本也好，你要有一个大的情怀。就是我首先要知道自己，我在这个职场当中是要来这个丰富我自己，来历练我自己的。那你不能只看眼前的小利， 对 啊，不能说我去每天费尽心思我来分析这个人他能不能 让我 升 职， 然后那个人他未来发展怎么样，我再根据这样去钻这个空子。因为你在计算这个的同时，你一定会消耗自己更多的这个精力。 是的， 那这个精力如果你拿出来就放在一件事情上，我就把我的工作干好，那可能就是你最大的一个本钱。因为也许不管是 A 还是 B 领导，他们也许突然有一天都不再是你的领导的时候，一个新的领导来，他看的不是你审时度势的能力，而是看你的工作能力。懂的就是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就是更高的一个志愿，就是我是要有一个大的一个工作情怀，我的职场情怀的，为公司争取最大利益，这是任何人都抓不住你的毛病的。 对 啊，那王林刚才给出的，不管是凤姐还是探春的这个呢，其实我觉得也不失为一种这个保全的方式。那它可能是就是我们这个当时当刻情景下的一种保全，你把这个利弊分析了之后，就是无伤大雅的情况之下来做一个字。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一个人的这个要求太高了，他对这个智商要求太高。你像我就驾驭不了这种局面，哇，脑子里各种算，我又不是小兵，小兵他也驾驭不了。我算完了之后，哎，都去安窗帘了，人早都走了，茶也凉了。 这也是丽姐为什么快五十了还奋战在第一线的 原因。我都反正了，好吗？这不就快五十了？我是反正来青年广播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种保全当下的保全方式。但是如果从一个更好的职场规划来说，我个人是更赞赏这个大明的这种给的方案，就是我们一切以公司利益为大。这样你在这个基础上去做任何判断都不为过。 不，我觉得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的为人还是要真诚，这是我的核心观点。 对对对，王林姐姐呢其实之前说了很多对大家有益的话，不好意思，我只加上了这个功利的一点。其实这也是我们用各自的方式来为大家做一个疏导啊。哪怕是真的没有给你解决到实际的问题，哪怕你听了这期节目也只是莞尔一笑，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更值钱节目引以为傲的这个一点啊，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我个人的观点其实只有一句话，不管是面对这样的职场的情景，还是说我们以后解决各种各样的复杂的人际关系，都是一句话，精明的最高境界是厚道。那也希望呢能够对各位有所借鉴。那小兵呢也会在每期节目当中跟各位能够有更多的这个交流的机会。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的更之前呢在很多这个媒体途径都可以听得到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关注更之前。也再次感谢大明和王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各位听众的守候，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啦。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 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